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ne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返嚟大军阀啦，咁即係啱啱呢已经越嚟越多嗰啲网友呢就喺度催促我哋，嘩仲未开始嘅咁样。咁因为即係今日呢我哋就其实係点讲呢， 即係其实就我哋呢一个阵容呢就其实就唔会再催促我哋係要快开始㗎啦，因为我哋伟大嘅土伯呢土君王呢又不在香港啊，係 咪係咪嘅，上个礼拜都讲咗㗎啦已经係。咁啱啱见到啲网友喺度吹啦，咁靠身消吹啦，成 PM 埋我啦，係咪咁有啲即係有啲网友就踩场啦，就係唔听都罢啦，咁係冇所谓嘅其实係。 係啦 你咁型嘅你。唔係咁係咁 样啦，今晚唔係大军阀嘛，今晚係大军曹嘛，我土君王喺度就係大军曹嘛，係。咁但其实呢是有原因的，因为话说呢我哋嘅曹总呢就呢个亲征远赴呢一个城大去采访喎，係。 唔係我采访到我主要影咗相啫，咁即係都亲身去一去啦，咁即係话晒嗰度都系我母校㗎嘛。 係啦，呢度间房入面呢有三条友，有两个人呢就系即系是城大的校友嚟嘅。 係啊，即係原本阿土伯都係校友嚟嘅，即係佢嗰陣時讀個 master 嘛，係咪。 喔係咩，咁啊嗰段時候嗰個而家出事嗰個體育館呢係咪新興建嘅地方 嚟。佢嗰個就唔係新興建嘅。 90年代起 嗰個就其實呢佢第一期起嘅時候呢就一齊起嘅。咁我見到就係話咩有 CTU Secret 嗰啲人呢即係喺度講就係話啊，即係呢個係呢即係梁振英做呢個校董會主席嗰陣時起㗎，咁樣邊有咁早，冇咁早嘅。只不过呢即係我哋做新聞嗰陣时候就即係其实纯粹 cap 咗句啦咁样。咁其实就係、是、一开始就有嘅其实係。主要以前呢城大呢就喺旺角㗎嘛，係咪、嗯、即係嗰陣时叫城市理工学院啦。咁自从佢自己係即係转咗过嚟九龙塘嗰边即係开 campus 之后呢，咁其实呢、這个所谓 sport complex 呢即係我哋而家所讲呀嗰个叫咩胡法师咩体育馆。 胡法光体育馆。 胡法光呀係唔知法师定法光啦，係即係好有道教 feel 嘅，其实成个名都。 有边个赞助嚟 㗎，咁就係、是、嗰、那个叫唔知陈乜 Q 啊，总之就即係我唔識嗰啲人啦，但係总之就咁嗱佢就叫做其实嗰陣时我哋自己呢即係你话而家今时今日我哋见到个 campus 呢嘅 CTU campus 呢就同我同阿龙啊、嗯、即係畢業嗰个期间呢其实完全系两回事嚟㗎啦，已经系。我諗嗰个叫做系扩张呢即係起码有两倍。差唔多 啦，呢、啊這個 起碼有兩倍添，因為其實佢除咗叫做係搞呢、這個叫做係佢上面仲有一個 Creative Media 嘅學院啊嘛，咁、 嗯、 Creative Media 學院之外咧，哇！佢仲封埋以前咧嗰、那個叫做係叫羅馬廣場啦， 係啊， 即係嗰個就搞埋嗰個 Lecture Theatre 啦 ，BBQ 嗰度都冇咗啦， 係啦、啊，即係原本有好多即係公共空間嘅，咁連嗰個 Academic Building 咧都加咗一個嘅，其實係。咁成個學院呢即係其實成個城大呢嗰、那個建築面積已經比我哋即係嘩我哋嗰陣時畢業前係十年前呢已經係倍大咗兩倍咁滯。咁、 嗯、 但係你今時日佢又叫做係佢嗰個叫做 sport complex, 嗰個叫體育中心啦，係咪呢個胡法師體育中心啦。 你嗰度做過 gym 未呀？ 係嗰陣時做過 gym 嚟嘅，其實我就甚至乎而家間唔中都會去嘅。咁而家呢就今日就2點45分嘅時候就出事嘅，就無端端塌方嘅其實係。咁嘩你塌方就好犀利啦，因為其實成件事好突然嘅。即係仲慘過地震，喂你地震都叫有啲先兆啦，佢係完全冇先兆。 唔係喎，唔係話之前係有個先兆喺度，佢收到個投訴就係話即係喺個邊位嗰度開始有啲剝落㗎嘛、嗯、其實係叫啲食蕉成日走過去望㗎嘛，但佢哋係冇一個措施諗下點樣加固啊或者係研究㗎嘛呢個地方。 係係係，即係嗰啲叫做係即係所謂學校裏面嘅 property management 啦。 係呀、 啊、 物管啊嗰班物業管理。 咁就嗱呢一個 sport complex 呢其实讲真啦，你话而家咁样塌方法啦，你就叫做系算就大命啦，叫做不幸中嘅大幸啦。因为其实咧出事之前个礼拜咧仲系考紧试嘅，咁点解考紧试咁大镬咧？因为 sport complex 咧， 嗰、那個位咧，就其實係成個籃球場啊，同埋羽毛球場啊，嗰啲拼合埋一齊噶嘛。 啊，我喺嗰度考過試，我記得。 嗰個成個廣場嚟噶嘛，其實係叫做係。咁差唔多佢嗰個 area 咧，就係四個籃球場咁大到嘅，係咪？ 嗯， 我記得好差唔多係啦。 差唔多。 咁嗰度就你話唔去 book 場嘅時候咧，就係攞嚟考試嘅。 咪考試嘅季節咁樣，其他大學都有可能啦，係喺即係體育館嗰度係做個市場嘅，係咁閒閒地入邊就三四百人噶啦。咁樣如果係上個禮拜冧嘅時候咧， 三四百人 咁就死得人多噶咯喎。你冧落嚟，最緊係你見到而家個情況，你係冇得走嘅喎。 嗯， 係咪？全部都係純石屎嘅天花板冧落嚟，你上面嗰啲唔係發泡膠，又唔係剩，係咪先？ 揼咗落嚟同埋樹咧， 係咯，揼落嚟啊，係咁先噶咯喎，係。 嗯， 喂，咁。真係要講一句天佑香港喎、啊！你就係、是、喂，真係一個禮拜嘅時間，前唔早，啱啱又考完試， 唔係一個禮拜，琴日啊，哦唔係即係哦 ，OK， 你話考試啊？ 考試係咪？係咪？而家就今次仲要再好在，其實你考完試之後，仲有呢一個同學喺入邊係book 嗰場係打羽毛球噶嘛？係所以而家根據報道就話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三個人就係受咗輕傷。 但係呢三個人咧，其實原來都唔係學校，唔係同學嚟嘅，都唔係學生嚟嘅，即係起碼即係照報道咁計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其實我去嘅時候咧，差唔多七點鐘，即係因為而家你叫落緊雨啦。咁嚇好快即係國衛，即係校長國衛就話要調查啦嘛，即係搞咗個調查小組出嚟，三人調查小組去調查啦。 係啦，因為佢跟住加兩個副校長。 咁而家見到就係嗱，叫做出邊就雷暴警告嘅。但我見唔雖然見到咩雷暴，但其實你仲係落緊雨啦，都仲喺啲消防員嗰度咧，就喺度調查緊。我見到 係 有啲。 首先第一件事我就諗到嘅咧，就係咧，我想請教兩位咧，城大有冇土木工程系啊？ 有啊。 嗯、 喂，咁以后呢个系仲闲面何存啊？系、 啊、 自己有间大学，自己有个土木工程系喺度，跟住间大学吓个建筑物冧楼喎，系喂。即系你仲点样叫人哋去报呢、這、一个即系 Jupas 嘅时候，仲去报呢个系咧？请问 啊，因为又唔关呢个系嘅事。 我点解有呢个咁嘅疑问咧？因为通常啦，即系呢啲建筑嘅问题，第一时间系揾啲学者专家去访问噶嘛，系咪先？但我见到佢揾城大嘅教职员访问，唔系揾城大嘅即系土木工程访 问 啊 嘛？ 可能梁美芬嘅喎，系咪先？咁當然啦，佢對 咁佢黨員嚟噶嘛，黨有呢個傳即係偉光正嘅呢個傳統啊。 唔係第一，咁佢當然係喺即係作為城大教職員身份都係立法會議員，咁亦都係九龍西係咪？咁城大九龍西啊嘛，咁訪問佢，咁當然就係、是、都合理嘅。咁第二咁樣佢對僭建都有心得嘅，佢僭建香港嘅法律係咪先？喺香港法律制度變成係僭建嗰啲新嘅大陸化啦，即係大陸化嘅建構嘅意思落去。嗱咁但係即係。呢單嘢其實都第一時間咧，即係俾人聯想到第一隻豆腐渣啦，係咪先？哇！真係 好多人話哇，大陸化， 中港一體啦，係咪先？ 一樣啊， 係嘛？跟住第二個聯想到嘅當然就係梁振英啦，因為梁振英嚇做過城大校監噶嘛，係咪？咁啊，即係 唔係校監嗱？校監而家做緊叫校董會主席， 城大校董會主席。 咁啊，真係係08至到11年間咧，就做呢個校董會主席，係直至到摁挑佢做呢個特首嘅時候咧，先辭任嘅。 跟住好快脆就係阿林記即刻 cap 咗圖出嚟啦，就係、是、呢個梁振英作為一個校董會主席期間咧、就係即係講話我哋應該喺大學入面搞啲綠化嘅嘢咁樣，咁啊入佢數啦。 唔係佢嗰陣時就係大幹快上咧，佢好多 idea 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咧，我哋差唔多係即係舊年嘅時候咧，一年前啦，即係我哋都講過就係話阿梁振英咧嗰陣時係穿針引線咁樣樣咧。就話叫呢個城大就搞埋呢個獸醫學院啊嘛，咁點乜即係點解獸醫學院搞唔掂咧？就係、是、因為土地不足，就是、因為土地問題。因為其實你搞獸醫學院有好大嘅土地嘅。咁第二就係話你嘅資金亦都有問題啦，係咪？即、就、係、是、完全係叫人抌心口啦。 你要睇曬啲圈養啲動物啦，係咪先做研究啦？係咪？咁第二就係可能 冇啊，將梁振英交佢圈養咗落嚟，咪再做獸醫學院。 我正想講城大又唔喺海邊，係咪先？你醫唔到龍蝦嗰啲物種啊？係咪先？咁但其實咧，根據主場新聞嘅報導咧，就係、是、呢個綠化工程咧，喺呢個體育館嘅天台咧，就其實係舊年12月先開始嘅。咁、今年2月就完工，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就未必入到梁振英數。咁但係咧，即係佢呢啲定下落嚟嘅綠化方針咧，咁樣即係都當然啦，係即係理論上即係傳媒 朋友都应该要问下佢啊，系咪先？冇理由咁。 呢啲叫做就系、是、嗱，佢当然好多 idea 啦，即系其实你话林记 capital 就系话啊，又搞绿化工程，跟然之后唔知话即系校内水嗰啲嘢咧，亦都搞得好好咁啊，咩净化计划啊，点解之原来俾人见到系有原水嘅，即系吓呢个 creative media 好似嗱，今次而家你搞个绿化工程，咁啊即系立场新闻咧就话佢系冇入职嘅。啊，即系喂，你就话点解嗱？今次绿化嗰、那個、即系嗰个承建商咧，叫威华建筑公司工程公司咁样样。咁啊，即系当话搞嘅时候咧，原来话即系上个礼拜咧都做过检查嘅，话冇咩问题。咁正正就系上个礼拜咧，就其实系个油漆剥落啊嘛。 系啊。 咁油漆剥落咗之后，就系话冇咩问题。咁点不知咧？就今个礼拜咧，哇，真系好嘢啦！吓、啊，即系呢、這个阿张德光咧，就系走得快，大佬。 喺、哎、呢、這个又系值得讨论嘅，呢个时机嘅问题啦。当然啦，佢冧系迟一个礼拜冧，当然系。 不过张德光我剩翻一阵先再讲。 系呢一个即系香港人，即系好彩啦，系咪先？咁但系又见到喺佢迟两日先冧咧，唔系琴日冧，唔系前日冧咧。咁梁振英又真系气数未尽，系咪先？ 哎，你错、哦，我调翻转喺度谂，反而佢系举气数已尽、哦。 点解咧？ 点解咁讲咧？就系话不嬲咧，共产党嗰个处事方针系咩咧？白事当红事做啊嘛。今次有咁嘅冧楼，而张德光喺度嘅话，佢咪可以走出嚟做英雄，闹晒你哋所有人， 即刻总理上身。 系啦， 多难兴邦系嘛？ 系啦，然后佢咪走去然后佢咪走去做英雄，喺张德光面前做英雄。 你谂下就系话张德光处事过啲咩咧？其实嗰阵时咧，呢个温州。周动车咪佢自己负责嘅， 系啊， 其实哇，嗰阵时佢嚟之前已经有人捉，即系吓、啊，即系揭翻嗰啲臭事啦，就系、是、因为佢自己咧就坚持就系话咧，唉、哎，快啲处理好嗰个车厢，然之后快啲通车，然之后咧先至铲，即系连尸体连车啊，一齐铲 Q 埋啊嘛， 嗰时系谂住活埋晒成部车，然后咧就回复原状啊嘛， 嗰、那个叫做系动车重啊嘛，叫做 咁，然后你梁振英都可能用同一种方法， 嗯、 就展示俾张德光睇，嗱我施诚于你噶，你唔好喺度搞我啊！系啦， 但系咁讲翻先，即系 我就觉得咁样嘅，因为咧，嗱，张德光都差纳税啦，系咪先？咁另外咧，做得即系所谓国家领导人嗰啲咁嘅人咧，其实都好鬼死迷信，好捻信风水嘅系，吓、一个老人家吓、信得风水嘅时候，我嚟到香港，突然之间竟然冧楼、啊，冧楼嘅地方又系梁振英。吓、啊、做过校董会主席嘅、哦，系咪先？咁喂，如果我做发建张德光啲泛民，我就遇到呢单事情嘅时候，我第一件事个开场白梗系咁讲啦。你睇下、嗯，就算点都好，你觉得梁振英呢个脚头好咩？呢、這个人系咪先？吓、你一嚟到就冧楼啦，系咪啊？喂，你即就算我理性上边唔相信呢件事啊，即系但系感性上边都一定会对梁振英扣分啊。嗯 系，不过我讲翻啲科学啲嘅嘢啦，即系其实讲咁耐，即系你头先又讲呢个土木工程嗰啲嘢，其实我觉得即系唔需要睇土木工程，即系唔系你 你识读土木工程 嘅咩？即系我唔系读土木工程，但系纯粹以常识去睇啦。即系我哋见到其实咧近年嚟咧，你见到好多小学咧，其实个顶都会有做啲绿化噶嘛。 嗯， 系咪？即系甚至乎啲唐楼都会做啦。 咪而家全香港好多地方都喺度玩嗰样嘢啊嘛。 点解？唔系点解？唔系即系其实点解佢哋可以做？而偏偏一间大学，喂，都唔系好高啫，系咪？你即系大概差唔多两三层楼，点解咁容易就呢、這个叫做豆腐渣咧？咁样样，喂，其实坦白讲，未必真系豆腐渣嘅。第一就系话，其实佢系九十年代起 city 嘅时候系一齐起啦。第二就系话，其实你讲一般小学同埋唐楼吓，甚至乎系有啲即系即系叫做系嗰啲商厦啦，点解佢可以搞得绿化工程，而呢一间即系大学嘅一个 sport complex 呢个体育馆唔搞得咧？咁样样，其实正正就系因为嗰啲桩柱少啊嘛，即系其实佢桩柱少，点解嗱？如果你睇翻嗰个sport complex 咧，你睇翻而家嗰个图片咧，就好明显嘅就系话，佢系平整咁样样，成个四四方方咁样样塌落去噶嘛，系咪？佢唔系散晒噶嘛。佢系咁样齐齐整 塌，成块天花，成块吸吸咁样 塌塌陷噶嘛，即系咁样直插落去噶嘛。咁点解咧？喂，其实讲真，就正正就系因为佢点解同呢个小学有比较有分别咧？小学因为佢课室多，校内即系其实嗰、那个成个积啊，即系你成个building 咧，佢桩柱多啊。咁变咗佢个顶咧，如果佢系多咗块田喺度咧，那个承重咧。 其實係分散，係分得好雲噶嘛，成個面積都分得好雲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你見到咧成個 sport complex 咧，因為其實佢中間係空噶，中空噶嘛，佢中空係要裝曬四百幾個人一齊考試。sport complex 佢嗰個結構係咁樣噶嘛，佢中間唔會話有其他牆啊、裝柱啊喺度 share 咗嗰個重量噶嘛。嗰喂，你而家你搞個綠化工程係等於嗰個天台多成塊田喺度啊！ 嗱，雖然咧就即係啱啱個事件發生咗啦，都未知原因啦，但係基本上即係九成九。啊、我哋即係從一個現有嘅、啊、即係證據屋宇署嗰個啲職員都接受訪問嗰陣時候都咁講啦，就係、是、基本上都係同個綠化工程有關係 嘅。係應該係 因為冇其他直接原因啊嘛，你咪喺上面揾到嚿隕石啊嘛， 係 咪？ 即係你即時嘅變數就係嗰塊田 啦。係啦，而嗰塊田嗱、即係我又冇讀過土木工程啊，咁但係上網睇過啲資料，喂，好其實都大家能夠理解嘅。因为你如果本身嗰个地方 嗰、那个基本嘅力学常识啦，我谂 系原本系设计咗，系预咗系有呢件事绿化工程发生嘅话咧，吓、咁样你上边个重量点解会重咗咁多咧、因为你唔好以为净系得啲草得啲泥、 有水啊，水好捻重 系啦，你要绿化嗰笪地方咧，你就有水系咪、如果你去水嗰啲位咧，系根本系做得唔好，或者根本系个设计上边系冇预咗啲咁嘅事嘅时候咧，咁、就。你就大撚鑊啦，即係我哋成日就講緊啲工廈改裝做住宅嗰個問題，其實都係呢度啫嘛。因為你工廈原本一大間嘅工廠大廈嘅一個空間，一個廠房咁樣，咁你間開咗即係幾間房，我嚟俾人住，間開咗幾間房，又多每間房又多一個廁所，多一個廁所咪多條渠，咁多條渠咁咪多咗水咯，咪就係、是，咁所以危險嘅地方就係呢度咯。咁而係即係再加埋喺依幾日落雨，咁啊，你我都唔明，其實你綠化工程好多種嘅啫。我見到最雞嘅，你咪油綠個天台咯，係咪先？其實都有用嘅，因為綠色係嗰個光譜入邊個波長係吸熱噶嘛，比較吸光噶嘛，你眼望落去都柔和啲啊嘛。以前細個睇教育電視咧， 係 都叫你即係對眼要望下啲綠色嘢噶嘛。 第一望遠，第二咧就係望綠色，遠咧就因為你個瞳孔咧就可以 relax， 係咪？望綠色咧就因為其實咧。啊！呢、這個我又唔記得全因啦。 即係總之係你會令到眼休 舒服啲啦， 舒服啲嘅。 有乜藍波喺度，我哋望住我哋眼都舒服啲啊嘛。 點解咧？係 咪？咁所以係即係好明顯呢個人，九成九係人禍嚟嘅。 係 而發生喺城大有土木工程係喺度，你都搞唔掂。喂， 唔係我懷緊土木工程係其實甚至係蒙在鼓裏。 其實呢個第二個問題就係、是、關於咧嗰、那個叫做係督灰嘅問題，即係第二，唔係即係我哋成日講嗱，其實上個禮拜我哋講一樣嘢就係話港大啊，嗰、那個叫做係林丹事件啊嘛， 楊丹 事件啊嘛，楊丹就係因為佢學術造假，咁然之後咧，咁就校內咧就有啲良心嘅學者去督灰啊嘛，即係嗱，即係如果你話講西方國家咧，就係、是、有一個 term 就叫 whistleblower 啦，係咪？即係如果你直日嘅，有好多人就叫心喉啦。咁但係其實呢，即係我想改一個比較本地啲嘅 term 啦，就叫良心督灰啦。即係你督灰，你都可以好有良心。但如果用返近嘅講法呢，佢就話呢，即係如果你明知道你做一樣嘢係有問題唔出聲嘅話呢，嗰個叫平庸之惡㗎嘛。咁我而家出聲喎、咁我就唔係平庸之惡啦，係咪？咁如果你喺西方嘅即係叫做係即係公共，即係你講公共行政嚟講咧，即係其實我哋要保護呢啲良心督灰者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港大嘅林丹係嘛？ 楊丹 事件又好啦，即係同埋你話呢、這個屯門嘅污水廠事件又好啦。屯門污水廠事件，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有兩條友就係因為話嗰啲污水有問題啊嘛，然之後俾人炒咗啊嘛。 咪工程師嚟嘅，佢係攞咗張職同埋攞張相就俾蘋果日報。咁蘋果日報咧就攞去俾食環，因為食環係知道究竟邊兩條友先攞到呢啲咁嘅相，咁所以就好快就 check 到邊個係督灰，然後炒 Q 咗佢啊。 係啊，咁所以喂，你成個社會。根本上就係嗰、那個你都唔鼓勵呢啲良心督灰。喂，我明知道有問題，我都唔會出聲嘅、哦。呢啲係共業嚟嘅、哦，變咗最後尾係，係嘛？ 而家香港個風氣其實就係你要保護個官僚體制，多於保護你 多过保护呢一件事究竟做唔做得成啊嘛，保护个正义啊嘛，你所以先至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啊嘛，所以你话点解土木工程系即系宁愿系要名誉扫地，即系都唔研究呢一样嘢，第一样嘢就可能佢根本收唔到份职。咁份職結果去咗邊度咧？而家係喺呢個散運組織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嗰度爆出嚟，就話每平方米咧就只係承受到76公斤嘅啫。咁但係啲泥咧加埋水加埋植物，究竟有冇76公斤咧？我哋係唔知嘅。 唔係呢個其實都係好關乎到大學嗰個管理層，究竟係點樣做嘢噶嘛？嗱，呢個暫時睇出嚟嗰個報道就話，即係考試嗰陣時候已經有剝落啦， 係啊， 有啲嘢跌落嚟啦，咁、 嗯、 係有同學 report 咗啦，係、 嗯、 咪？咁 report 咗，跟住就話大學就已經揾咗人去睇，我睇咗建築師話冇問題，哦，咁就冇問題噶啦，唔使揾個 second advice。喂，即係你，我哋重重複複都講一個問題，喂，如果真係考試嗰陣時候諗。喂，真冚家产 嘅、啊， 喂，呢、這个分分钟真系呢个近年以嚟，即系死得最多人嘅一次性嘅事故嚟 啦。咁冇嘅，你咪将08年汶川咧，有个叫黄少国嘅人就作咗首诗，咩党痛国爱啊嘛，咪攞翻嚟祭嗰班学生咯。到时都 咁唔使去到嗰啲人啦，即系陈云都会出声啦，系咪先？系咪都系成大武俱王啦？ 其 实 你 所以就砸死晒啲人。 成件事其实有两个层次嘅中国化啊嘛。第一个层次嘅中国化就喺工程上面啊嘛。系咪？即系你施工啊，同埋你之后嗰个监管、啊，应该 成个制度啊， 成个咪即系个制度。即系你话你决定拍板做呢样嘢，首先第一，即系你开始嘅时候就系长官意志啦。 嗯， 纯粹系谂住自己，哇，你自己领啲公职啊，然之后就即系当系自己嘅公职咁样样啦。即系你做成大嘅贡献啦。喂，第二就系话，喂，连嗰啲即系叫承建嘅人，喂，为咗赢呢个 project 翻嚟。喂，我明知道，喂，如果我讲咗出嚟系唔得嘅话，我系冇咗呢个 project 做嘅、哦，大佬。 我仲想讲，因为如果正常，如果你大喺考试嘅时候， 系 你系见到剥落嘅情况，咁因为考完试啦嘛，考完试你见到个情况，喂，你至少封一两日，你有详细一个 examination， 唔系讲紧考试啊，系讲紧呢一个考察翻究竟天花板望一望有咩事。 系， 应该就封管去做呢样嘢。 呢个系第二层次嘅中国化啦，系咪？即系佢明知有问题都照去啊嘛，即系等于就系话，喂，你动车有问题嘅，喂，你都系尽快搞掂，然之后快啲就恢复通车啊嘛。第三个层次嘅中国化就系、是，喂，你系唔鼓励啲人督灰啊嘛，即系你等于就系话土木工程嗰班友，其实佢而家唔督灰，喂，你以为就冇事咩？喂，呢个系成个学院嘅蒙羞啊嘛，等于系。咁你变咗系成个城大嘅梦，即系你系成个城大嘅共业嚟嘅，呢个系嘛？就系、是、三个层次嘅中国化。 咁所以不过最重要都系梁振英脚头唔好啦，系咪先？咁我见到网上边，我点解头先讲错咗？佢系呢个校董会主席咧，但其实佢今日校监嚟噶嘛？ 系校监。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城大，因为而家我理解咧，城大就冇咗学生会嘅，因为个学生会上次退联之后咧，就再俾人罢免咗啦。 系啦， 跟住就再冇新装冇相啦，咁样样。咁但係我相信城大嘅同學都應該係考慮一下，即係叫即係校監辭職啦，因為呢個事故係咪先？ 校監唔係特首係當然校監， 咁咪咯，咁咪乘機叫佢辭職咯。 咁退聯有班人啫嘛，即係譬如好似仇思達嗰啲，即係 佢哋而家咧係要專注翻組織累積呢個問題。 仇思達有講嘅，仇思達要成立呢個調查委員會嘅嚇。 唔係咁，但係求仁得仁啦已經 嚇。咁但係 唔係仇思達佢而家仲係咪即係校董嚟啊？ 知李卓标啊，系 我唔知啊，真系我虽然我系校友啫，但我同佢唔。 不过即系当然咧，就有人问翻佢啦。咁如果你要要求呢个成立呢个调查委员会，咁样系咪承认咗呢个梁振英作为校监嘅合法性啦？系咪先？因为理论上即系我哋唔应该承认，因为梁振英系呢个各间院校大学嘅校监嚟噶嘛，佢系港共政权嘅一份子嚟噶嘛。 系啊，喂，你闹佢。你咪即係承認咗合法性咯？ 應該點處理 啊？但問題你做呢間學校嘅校董，你都係承認咗港共政權合法性嚟嘅。呢間係一間共立大學嚟喎，係咪先？ 係咯。好，休息一陣。 唔係佢講嘢喎。